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政府借国务卿对我国周边国家的访问之机，企图对我国施加威胁和压力一事，20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美国国务卿蒂洛孙近日先后访问日本、南朝鲜和中国，自我承认说，美国为北朝鲜无核化所做出的努力都遭到了失败，奥巴马的战略忍耐政策已结束等，并声称如果北朝鲜威胁美国及其盟国，就将从军事上加以对付。发言人指出，奥巴马是直到离开白宫的那天即口提倡制裁论的，可现在则有蒂洛孙原封不动地重弹他的老调。发言人接着强调，问题在于奥巴马和蒂洛孙都不知道我国为什么不得不选择了核武装的道路，今天我国为何坚持增强核武力这一根源。我国的核武力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和我国人民生活的正义宝剑和最可靠的战争遏制力。美国应当睁大眼睛正视世界，我国有意志也有能力欣然应对美国所愿意的任何战争。美国的企业家出身当权者如果有意吓唬我国，那么不久就会明白他是对我国行不通的。世界即将要看到朝鲜这次在大功率发动机地面喷射试验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具有何等事件性意义。